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四集，我们是平等关系。蒋婉把菜提回去，进了厨房，把东西归类放进冰箱，随后开始做早餐。他不知道文静的喜好，本打算只做一份荷包蛋和香肠，但想到刚刚买了面包，就又做了两份三明治。菜钱是他自己的，但是男人一个月付他8000，算是高兴了。减去伙食费3000，一个月他也能赚5000，还是包吃包住的那种。不管怎么算，都是他赚。在吃的方面，他自然不敢怠慢文静。男人洗完澡才出来，他吃了荷包蛋，又看了眼三明治，确定里面没有任何青菜之后，才咬了一口。 中午你想吃什么？有想吃的可以跟我说。 蒋婉收拾好厨房，走出来倒了杯牛奶递给他。男人掏出手机，修长的手指敲了敲手机屏幕。 他应该不喜欢吃饭的时候讲话。 蒋婉掏出手机，打开短信界面，输入 中午想吃什么。 片刻后，男人拿起手机输入回复，随便。蒋婉不知道该回复什么，手机又震了震，新的短信进来。蒋婉打开看了眼， 以后不要叫我先生，我们是平等关系。 蒋婉愣了一下，等男人吃完早餐进洗手间洗手，蒋婉才明白他的意思。他坐在桌上吃着自己的那份早餐，边吃边回想短信上的那行字，忍不住轻笑。 他好像真的和其他人不太一样。 蒋婉刚出狱的时候，只能做日结的兼职，见过形形色色的老板，但他们没有一个像文静这样。所有人都在提醒蒋婉的身份，你只是个打工的。他们想看他卑躬屈膝，想看他卖力工作，没有人像文静这样，明明他是老板，却还要告诉他这个员工，我们是平等关系。晚上蒋婉做完直播，看见客厅的灯开着，他赶紧跑去打开冰箱，冰箱里的饮料他藏了一部分，只放了2瓶，还好2瓶都在。他四下检查了一遍地板，很干净，客厅没人，阳台也没有人。他看了眼洗手间，灯亮着。 文静先， 他想起那条短信，把最后一个字咽下，担心文静在洗手间梦游出事，他紧张地打开了洗手间的门。随后他就看见男人光着身体从花洒下出来，他浑身湿漉漉的，额头的湿发被他顺到脑后，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。他身形颀长，胸腹肌理分明，长腿笔直。蒋婉瞪大了眼睛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文静走到他跟前，他手里拿了条毛巾，抬起胳膊擦了擦湿发。他的眉心微微拧起一道弧度，眼神落在蒋婉脸上。 进来。 他的声音很低，蒋婉心口一颤。 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 文静没什么表情地看着他。 进来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 蒋婉手指紧了紧，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文静下巴一抬，指着自己先前站过的地方， 去那。 蒋婉知道他要做什么，更知道他不会接受任何道歉，因为他之前道歉了10几遍都没用，对方只会告诉他，为了避免尴尬，大家要公平一点，而公平就意味着他要看回去。蒋婉竟然觉得他这个要求并不过分，因为文静是一个对公平古怪执着的人， 而他荒谬地觉得合理。 我只是担心你在洗手间里出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江婉仍然解释着。 很抱歉，我突然进来，但是我不是故意的，请你相信我。 文静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声音很低。为什么？ 什么？ 江婉没明白他在问什么。为什么担心我？文静又问了一遍。江婉根本不知道怎么解释。要说担心他梦游出事吗？可他甚至都不确定他知不知道自己梦游。 没有为什么，我就是担心你出事。 江婉没有说出他梦游的事，也做好了被辞退的打算。然而男人只是看着他，声音淡淡的。我知道了。尴尬的氛围持续了许久，江婉低着头，羞耻的不敢看他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结束。想抬头出声询问，就见男人低着头垂眸看蒋婉的腿。蒋婉吓了一跳，拿起地上的衣服就往外跑。她跑进房间，把自己裹进被子里，大喘了几口气之后，她从被窝里探头，门外没有任何声音。她重重呼出一口气，想起刚才的一幕，她赶紧捂住脸。 忘掉忘掉忘掉忘掉忘掉。 没错，他看了他，他也看了他，大家以后不会再尴尬了。但是蒋婉一闭上眼，脑海里全是刚才那一幕。他抓狂地拿起手机，打开音乐，把耳机塞进耳朵里，听了很久的音乐，才缓缓睡着。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蒋婉还是有些不自在。在厨房做完早饭后，她给文静发了条短信。正要出门时，就见男人从门口走了进来。他刚跑完步，额头沁着一层汗。他低头换鞋，用一只手把着鞋柜，手背鼓起一片青筋，修长的指节因为用力泛着白。蒋婉原本是要出门的，见他正在换鞋，便往边上侧了侧，眼睛却忍不住看向他。平心而论，文静长相不俗，可以说是蒋婉见过最帅的。他个头挺拔，身高腿长，穿着白色的运动装，只单单站在那儿，存在感就铺天盖地地席卷了整个客厅。他有一双很黑的眼睛，眼下的卧蚕很深，盯着人看久了，会给人一种极其深情的错觉。眼下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蒋婉。蒋婉回过神，近乎慌乱地低着头。 我去买菜。 等一下。文静叫住他，他过高的身体挡在他面前，面无表情地问。为什么看我？蒋婉有些赧然。 总不能说看你好看吧。我觉得你很不一样。 听到这话，文静的面色有些不好。蒋婉下意识地又补充了句： 我以前的老板都比较苛刻，都会强调自己的老板身份。但是你很不一样，你跟我说关系平等，让我觉得很奇妙。 文静安静地听着，等蒋婉到玄关换鞋时，才说了句：你也很不一样。没有追着他问各种问题，也没有在他下棋的时候来打扰他。他没有喋喋不休地劝他吃菜，也没有在客厅放音乐，大声讲电话。更多的时候，他只是在安静地做事。即便看见他在冰箱前下棋，他也没有好奇地走过来问他为什么坐在地上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尊重他想要的公平，就像昨晚。蒋婉有心想问他哪儿不一样，可一触到对方那双黝黑的眼睛，就会想起昨晚洗手间的情景。他一时哑了嗓子， 只匆匆说了句：“ 嗯，我去买菜。” 随后开门走了出去。 本集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